管家心情怒骂，娘的话你怎么不放心上，到如今儿把这大祸闯，杀头的命叫儿女啊要离开娘，可怜我从小看不到黄连我唱的苦。

双手啊，应该住高楼啊，穿的是绫罗罩，喝的是燕窝粥，牵着哈巴狗，坐汽车把风兜，一呼百诺是自滚绣球，可叹你小享清福，平地不走走羊沟，每日里起早贪黑推着小车大街小巷走，卖白菜卖扁豆卖黄瓜喽卖葱头，一个月挣不上二两香油，搞得你这一双小手黑发溜，中学生买青菜，有人要

愿得 把你环绕，再想再思，再思再想，难道说你是个铁打的心肠？ Thank you.